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的十面。第一行，佛慈龙王，若离贪欲，即得成就五种自在。何等为五？以三业自在，住根具足故。这一条啊，前面虽然说过，这个义理境界无限的深广，可以说呢，永远都说不尽。佛说这部经，这部经不长，在我们这个小册子里面，经文只占二分之一。可是他是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根本教诲。如果不在根本上认真修学，佛法法门虽然很多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。这正是我们大家共同看到的，修行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。特别是在近代，人心没有归宿，人没有志向，很容易受诱惑就堕落了。过去有也不算少数，但是并不很普遍，现在可以说非常普遍。一万个人当中能有一两个不被外面境界诱惑不堕落的，都非常稀有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呢，我们对于西方人讲的世界末日就可以相信了。这个经是给我们讲因果的真实大道理。人生在世，佛给我们讲的两种人呢。第一种人，六道凡夫，过去造的业，这一生来受报的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人生酬业。你过去生中修福，你这一生来享福的；你过去生中造罪业啊，造恶业，你这一生来受苦受难的。这是凡夫啊。另外一种人呢，觉悟了的。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？来救苦救难。救苦救难的人比我们平常吃的苦头还多，他来实现的，他来给我们做榜样的，舍己为人， 啊，这世间就这么两种人了。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呢？当然我们是属于业报的，我们是凡夫啊。啊，可是今天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搞清楚了，业报可以转变啊。如何把业力转变成愿力，这个人就转凡成圣了，就跟诸佛菩萨成愿再来无二无别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这是修菩萨道啊，修成佛之道啊。啊，那么也许说成佛之道太难了，我们业障深重啊，我们没有能力来学。这个观念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边地遗尘啊，为什么会生到边地？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对于佛的圆满智慧万德万能有疑惑，第二个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啊，但是都很认真努力念佛求愿往生啊，他还是生净土了，生在边地啊。佛到这个世间来帮我们什么，我们要清楚啊，就是帮助我们呢从业力转变成愿力，就这么一桩事情啊。怎么个转法？转变的理论，这一切经论里面都说的很多很多啊，你能转多少，转到什么样一个程度，那是你自己的功夫啊，你自己真的依教奉行，认真努力的改习气，去烦恼，依教奉行，你决定转过来啊。啊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我初学佛刚入佛门，张家大师就把这些道理教给我啊，这些人不是凡人呐啊，对于一般人一接触就晓得啊，不但张家大师啊，以后甘珠都跟我讲过啊，甘珠是张家的学生呐啊，他们在我背后都批评我啊，那个时候我没出家了啊，他们都叫着我的名字啊，这个徐某人人很聪明，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没有福 转变成有福，没有寿命转变成有寿命。怎么转的呢？断恶修善。李炳南老居士讲的更清楚更透彻。他在我们同学当中看到这个面相很薄的人，我们一般讲是短命相，没有福报的相，他劝他学讲经。李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学生，讲经的功德最大，转这个业力呀最快。我们以后明白了为什么呢？讲经是代佛说法，佛不在这个世间，什么人说法呢？发心代佛说法的这些人，代佛说法的这些人得佛的智慧，得佛的寿命。佛无量寿啊，佛的福报太大了。就把自己的业力转变了，完全转变了。将此身心奉承差了，是则名为报佛恩啊。我们是不是希求寿命呢？不希求啊，寿命长短这无所谓啊。长寿短寿是一不是二啊。问题呀，是在这一生当中要取得成就。什么成就呢？了生死出三界是成就。能够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一等的成就，一切诸佛所赞叹的。我们如何取得呢？舍己为人，为佛法为众生。我不会讲，只要你发心，三宝加持，不是你讲的。我常常说，说了多少年了，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。我肯借，你们不肯借。上台不是我说的，诸佛菩萨说的，我把这个身体献给佛菩萨，借给他用。我们要发这个愿心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对自己学得干干净净，恢复清净心。恢复到清净寂灭，愈清净愈寂灭，这个诸佛菩萨加持的这个力量啊，愈显著，愈殊胜。如果我们心里头有疑惑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再加上执着，佛菩萨想加持都没办法，加不上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得人生闻佛法了，无比殊胜，就是利用这短短时间永脱轮回。我们要想想诸佛菩萨是什么个愿力，他的心愿是什么。 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。佛菩萨的愿力是广度众生啊，希望每一个众生赶快成佛啊，绝不是希望哎呀你等到多少劫以后再成佛，这哪里是慈悲呢？佛是叫我们立刻就成佛啊，我们能不能立刻成佛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你为什么成不了佛呢？不相信嘛。啊，不相信佛的能力，不相信自己能成佛。啊，稍稍受外面境界诱惑，立刻堕落。啊，立刻退心，这不是退心，变心了。所以这才招来的长劫的轮回啊。啊，今天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世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变心，为什么这么容易堕落，失去了圣贤的教育啊。古时候人会能保持从小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伦理道德教育说老实话了，它的功能呢，防止我们堕落，帮助我们提升。在最近的一百年，社会大众疏忽了，啊，一切向名利看，崇尚争名逐利，以为道义这是旧社会的东西，今天社会也不需要了啊，五伦八德啊，忠孝仁爱现在不需要了，应当都丢在垃圾桶啊。现在要什么呢？现在要名要利，现代人心目当中纵欲真理，全世界的人都纵欲真理，我们看到了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啊！古人讲的话有道理啊，为邦不居，乱邦不如啊！现在这个地球是既危又乱，聪明人赶紧想法子移民啊！移到哪里去呢？移民到极乐世界去啊！所以我们住在这个世间，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。随时都想走啊，随时也走得了啊。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世间，还没去，为什么呢？还有几个有缘的人。什么叫有缘呢？对佛法能信能解能行，这有缘呢，帮助这几个有缘的人，我们一起到极乐世界。 经论里头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有缘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好学啊，好学就是有缘啊。这个经论里面常讲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个人就有缘啊。如果是使受持读诵不为人言说，这小乘啊，为人言说肯帮助别人，这是大乘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如果没有下面这四个字，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？不能啊。为什么？它是小乘。西方极乐世界小乘种不生啊，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太婆念佛往生瑞相西游，那他没有为人演说啊，那他怎么能往生呢？我们要晓得，他是没有语言为人演说。我们今天讲的是，他不拘这个条件，他不是没有心愿的，他有心愿的，他没有这个条件，哎，他能完成。那有这个条件，没有这个心愿，不能完成的。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大乘心，都是大菩提心啊！大菩提心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啊！虽然不能跟人讲经说法，遇到人都劝他念阿弥陀佛，这就行了啊！不可以说遇到人理都不理，我自己念阿弥陀佛，不管他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他们就堕落，这个人不能往生。逢人都劝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是菩萨啊！能够把念佛的道理方法讲清楚讲明白，那就更好更殊胜了。所以菩提心不能不发啊，这个叫菩提心啊，帮助别人好的榜样不能不做，别人不肯做的我要做啊，绝不能为自己啊。儒家礼记去礼里面教导我们，安安而能谦呐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有福报，你身也安，心也安，你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很自在，别人有痛苦，我就要舍弃自己的安居啊，为苦难人去奔波啊，不能说我自己这个生活环境非常安逸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舍弃？我为什么过这些苦日子啊？过这个苦日子，人家听我教导，那还好啊。不听教导，那我不就冤枉吗？啊，人家听要教，不听也要教。啊，什么样的苦难，什么样的折磨都要受。舍己为人呢？啊，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那么你的果报。这是舍利贪欲啊，也就是舍弃自己的安乐啊。我们这个五种自在的第一种三业自在，三业是身与意 身无病，身自在，口业清净。意业充满智慧，不生烦恼啊！这三业自在，诸根具足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缺陷啊！这个是第一等的福报啊！佛家讲的清福啊，就是这八个字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明天再跟诸位讲第二个自在，财无自在。有求必应。好，今天讲到这啊。